安納波利斯市的槍擊案導致8人死亡，幾個人受傷，槍手自盡。警方表示，槍擊當地星期四晚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國際機場附近的聯邦範地設施發生，槍擊案有4名傷者送院，一人情況危殆。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在下午4點颱風舒力基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14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大致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並逐漸增強。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晚間同明日初時驟雨較多，氣溫介乎21至24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明日稍後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日同一風勢頗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轉，日間乾燥。而家氣溫24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969点，升176点，成交额143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0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32蚊，升12蚊。阿里巴巴235.6，升8，美团290.2，升5.4。吉利汽车21.8，升1.45，盈富基金29.24，升2.2。小米集团26.05，升5，中国平安90.1，跌5.5，信义光能13.22，升4.6，中国移动51.2，升0.5，港交所467蚊，升3.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769，英镑10.689。瑞士法郎8.445，澳元6.015，加元6.208，新西兰元5.564，欧元9.303，每百日元兑港元7.13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968。日经平均指数报29,683点，升40点。港金现价报16,38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6.5美元。卖出1,76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北角警署。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过了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对开，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车龙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登打士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开始繁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对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在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美林村。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万公窝路对开。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荔枝角的宝伦街因为道路工程，宝伦街去昂船洲方向介乎月伦街至到深旺路一段是暂时封闭的，车辆是需要改经月伦街和深旺道，那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返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7号码头去荃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呈祥道黄大仙池去观塘，东涌裕东路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收费站去元朗。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44，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0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嚟到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啦，大家好 ，Hi，Hello， 我系斌神， 系我系波成，咁我哋今日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咧，已经摆咗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嗰度啦。 今日呢个题目正， 就系、是、学神， 你有冇揸车啊？ 我冇啊， 我借冇啦，哎呀， 你有车牌咩？ 冇啊， 系啦， 冇车牌嘅人总系都会同啲冇车牌嘅人行埋一齐倾偈嘅。 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学神今日点歌嘅对象咧，冇车牌嘅人咧，好似系可以讲得大声啲，因为冇嗰、那个 你冇压力啊嘛， 同埋冇嗰个利益上面嘅瓜葛啦。 系 即系如果你系现役揸紧车嘅，一定可能会有一啲叫做私有为主定咩咁啦。但你做乘客嘅就可以好放心讲。 啱啊，所以大家放心上嚟我哋骚动音乐嘅 IG 啊。是去点歌啊， 是啊，同埋一啲说话想讲俾一啲即係 P 牌嘅司机嘅咁。你可以有啲支持嘅说话啦，鼓励嘅说话啦，一啲提议改善嘅嘢啦，或者你喺路面上面使用嘅时候发生过你遇过一啲有趣嘅嘢等等啦。 嗯。 係啦，咁我哋一个充满爱嘅节目呢，咁所以唔係叫大家嚟要针对佢哋嘅。 是改善嘅态度，改善嗰啲驾驶课程咁样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系啊，唔好以为你冇 P 牌就大家一定包容你，都可以揸得衰嘅，系咪先？呢啲嘢冇分嘅。 冇错，今日咧想同阿波胜讲嘅题目系咧，你试过最穷系可以点样过日子？即系我嗰个意思唔系话你嗰阵时真系搵唔到钱，而系你。你最低限度試過俾自己係用一個最點樣嘅低程度去過日子法， 計埋讀書嘅時候嗬， 你整個人生啦，或者甚至乎你冇經歷過都得，你幻想到嗰件事你係接受到就得啦。 其實咧，我喺用錢方面啊，咁。我琴嗰日咪節目度講，我用錢其實幾樣嘢嘅啫，搭車食飯同埋走嘅啫。 系，所以咪贵咯，所以咪贵咯。你估平啊？ 所以疫症阶段冇得去酒吧消遣，或者少咗去饮酒，或者冇时间去饮酒，嗰、那个储蓄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冇一大笔呢啲娱乐上嘅消费，咁我就真系净系得翻食嘢同埋搭车。 但系你唔会话啊，即系有时口痕痕都走落去，可能啲超级市场买支嘢，自己翻去屋企调下酒饮下过下口瘾咁样嗰啲嘅咩？ 其实我唔算多呢一种口瘾噶，系、 嗯、 啊，我又唔食零食嘅咁， 然 后我食嘢咧都系向来都系冇乜要求啦，即系以前一路骚动，譬如阿琼都会话我就系、是啊，哇，你食嘢真系完全冇要求噶，30蚊一个饭嗰啲，即系嗰啲荧光汁嘅饭你都 O K 噶， 哇，咁贵啊！ 3蚊一個咯， 好貴喎、啊！你食 算係咁噶咯， 最低喎、啊。嗱，因為點解我可以咁樣有資格去 challenge 你咧？ 3蚊都仲係 我俾自己最差嗰陣時啊，係每日食撈麵過日子。 邊段時間啊？ 讀書真係讀書，同埋啱啱出嚟做嘢咯。嗰陣時仲係做 part time， 咁嗰陣時畢咗業，咁你都知道，即係有時你唔會話好理想地一畢業即刻出嚟揾到工噶嘛。咁都會經歷過可能短短幾個月翻下 part time 冇全職嘅日子。咁嗰陣時加上我個人咧係好接嘅，我讀書嘅時候開始已經係好接噶啦。嗰種接係我唔會有社交。我朝头早上完堂，我就即刻飞翻屋企噶啦。嗰、 哦、 种飞翻屋企系有啲同学可能会撩你去睇下戏啊，唱下 K 啊，或者可能 全部都唔 系去自修室倾下嘢啊，都唔去嘅。 基本上倾偈啊。 当时我嘅生活有两大样嘢就满足到噶啦。 嗯， 第一就系食嘢啦，你冇办法唔食嘢啦。 系。 第二就系上网，够噶啦，唔使噶啦，其他嘢唔使噶啦吓。每日瞓醒，我可以系上堂，跟住上网，跟住然后食嘢，跟住瞓觉。呢个系我人生最低层次嘅一个生活方式。 维持咗几耐咧？有冇啊？ 我谂都半年啦。而我觉得呢、這个、哦、你，我而家谂翻起呢一个生活嘅过程咧，都几正噶。即系当然你人越大嗰、那个追求会多咗，你食嘢啊会想食好啲啦，有时同朋友出去打下边炉啦，学你话斋啊，不如即系约埋啲知己一齐去饮下嘢啦咁样。但系谂翻起，其实穷嗰日子咁样讲要衰，但系真系有佢嘅乐趣喺入边嘅，我都觉得。 真系用乐趣呢个字， 因为嗰个乐趣系嚟自咩呢？嚟自系你嗰个消费好低，变相你喺经济上面嘅压力。 都好低。咁、當然一樣嘢就係你首先要冇住屋嘅嗰個壓力喺度先啦。咁如果你話你真係要租樓，咁冇辦法啦。咁我當然我當時係幸福啲嘅，未有呢啲壓力嘅時候係真係嘅喎。你每日淨係食嘢同埋我上網呢兩個消費就夠啦，咁樣。 哦，系即系因为你连出入嗰啲可能你尽 量都可以唔使噶， 可以减低啊嘛。 我可以唔使噶，如果唔使翻学嘅日子或者唔使翻 part time 嘅日子，我系可以一个星期唔出街都得噶。 我谂我的而且确嗰个消费上面嘅系有啲转变嘅、我谂出咗嚟做嘢之后真系嘅，即系以前嘅钱就即系啲利是钱啊，或者零用钱啊。咁用住嗰筆錢，你係會真係就住，因為你條數喺度，同埋一定係好細噶啦。咁我嗰陣時讀書都真係嘅，一日就算有10蚊食學校嘅飯盒啦，我一定係唔會用曬嗰10蚊，我唔會咁蠢，真係走去食10蚊飯盒噶，係去便利店嗰度食杯麵。嗰陣時講緊5蚊一個， 係啊， 我即係慳咗5蚊喎，一日已經，然後就儲起嚿錢，其實冇諗住做啲咩噶。用唔到喺边度？即系之前讲话玩 online game 嗰段时间好 hit， 我玩唔到嗰啲俾月费嘅 game 就系因为我啲钱储起上嚟，其实我都唔够俾一个月嘅费用。 但系你有冇印象？你细个嘅时候有冇曾经为咗一啲嘢去特登储钱系买翻嚟嘅咧？储咗好耐嘅咁样都冇。咁你储，咁、你储低啲钱嚟做乜嘢咧？ 我系真系唔识对理财嗰个概念好弱噶，我净系。好傳統，覺得哦，見到户口咧有嚿錢 就好安樂啦。 去打下寶，見我嗰時真係拎住個存折落樓下打寶㗎。 咁幾好啊！即係證明啊，波成你係孝順仔啊。 我冇乜點用、啊。 我就好明顯咧，我係完全係另一個極端嚟嘅。嗰陣時我同你一樣，我都有儲，即係我都會啊，10蚊飯錢，我又去食個杯麵啦，留翻5蚊儲嚟可能消費下啦咁樣。咁我係攞嚟做乜嘢咧？通常嗰陣時咧，啱啱已經中四。5左右嘅嗰阵时，即系都仲兴香港仲有好多机铺。我记得嗰阵时我读沙田嘅，喺中学嘅时候读沙田。咁然后咧，我记得嗰阵时咧系仲有一间机铺喺地牢，好大间，好多嘢玩咁。咁细个即系喺补习之前，一定会同啲同学仔去打下机咁样啦。跟住然后咻一声，你发现你 lunch 悭落嚟嗰5蚊。可能5分鐘都唔使就用晒啦， 自己又唔够叻喎。 跟住嗰个内心就好空虚啦。咁自此开始呢，我就觉得唉，其实去机铺打机都唔系咁好玩啫。即系屋企都有一打，点解我要俾钱去机铺打机呢？我怀疑就系大家都有心态呢、這个心态，所以有啲机铺开始食味。 因为我去到嗰度就会使晒啲钱啦，咁样。 系啊，咁啊，其实嗰阵时。但我覺得好嘅，即係用少少錢去令我買，即係上咗一堂咯。即係等於我又唔喜歡賭博嘅，因為好多朋友新年嘅時候咧係好中意啊，大家 發新年財咁樣噶嘛， 發新年財啦咁樣。咁然後咧，我都曾經參與過一次，咁但係咧，我其實帶好少錢去嘅啫，因為嗰陣時都啱啱翻暑期工，冇乜錢，咁啊帶咗200蚊去咁，啾一聲，睇人哋玩兩鋪咁，跟住好啦，唔識啊。玩下啦，咁跟住，哎呀，系啊，要交下学费噶啦，咗一声咁冇咗200蚊，我又喺度谂，哇，呢200蚊够我过好多日，食好多个捞面噶咯，咁跟住自此我就冇再参与赌博嘅游戏，同埋冇再参与其他嗰啲朋友嗰啲坏朋友嘅聚会啦，咁样。 我嗰时啲人话交下学费啦，咁我交学费会学到一啲好实在嘅帮助我将来啦。咁喺头先讲嗰啲，譬如同啲朋友玩嘅嗰啲游戏，我交完学费之后，我学咗啲咩？对我将来有咩帮助？ 系冇噶嘛？个学费系乜嘢咧？个学费就系教训你，唔好咁傻猪，唔好再俾人呃。呢一堂先紧要，我话俾你听。 佢美化咗嗰个过程咯，将学费其实系等你继续落搭，继续去玩啦。因为假如你我当用翻传统学费概念，我交完学费之后，我换取咗一个技能，可以继续。可以繼續叫做玩落去啦， 是 其實只係令你長遠地繼續同佢哋玩呢個遊戲咯。 冇錯冇錯， 所以其實一個氹你落搭嘅一個詞彙嚟 嘅。同埋你學嘢 ，suppose 應該係有啲嘢係你叻咗噶嘛，但係你嗰啲學費交完，你唔覺得有咩叻咗嘅？你諗翻轉頭，個人好似蠢咗啲。 同埋你交咗學費，你嘅運氣係唔會好咗嘛？即係例如可能譬如 poker 嗰啲或者21點，佢有啲位置可能係會需要一啲技巧，但係技巧。 之餘，其實運氣都佔一定的部分。你交完學費之後，都唔 guarantee 你的運氣會好咗。如果唔係你去澳門就冇窮人啦， 冇錯。所以咧，而家我啲朋友都有啲有一啲人係怕咗我嘅，即係我之前都講過，我會打牌噶嘛，同啲朋友。咁但係我哋係唔賭錢嘅，我哋真係得個打字嘅啫，跟住擺啲籌碼，大家自己開心下，完咗就冇噶啦。咁但係有一啲朋友你都知噶啦，冇即係冇得玩下錢啊，唔開心啦咁樣。咁我佢哋就已經係怕咗我啦，因為嚇我唔打，我你要俾錢，我唔同你哋玩噶。咁已經即係但係疏遠咗一班朋友咯，變相而家好少朋友噶啦，開始慢慢。 同埋喺你身上，我觉得嗰一种对于钱嘅嗰个概念，头先一路听，我觉得系你系因为你经历咗嘅一啲啊，即系佢头先讲啲新年嗰啲聚会诸如此类，咁你又觉得嗰啲钱咧，其实你唔系好中意嗰种突然之间就冇咗啦， 系 机票又系突然之间，哇！我坐咗咁耐，突然之间啲嘢逐一声冇咗啦，咁呢个系一种啦， 系 另外一种咧，我有啲朋友都系噶。佢哋比较生活朴素一啲嘅，咁冇物质嘅追求啦，首先本身 系 咁，而且个人比较懒啊。 同我一樣咯， 根本唔想用腦去做一啲嘢，係啦，所以佢唔想要諗，我想買啲咩？嗱，買衫覺得好煩啦，跟住之後出街又覺得可能你出街食嘢嗰啲又好煩啦，咁樣咁所以係基於一個字懶而令到佢唔消費咯。 哦，我而家都差唔多翻去呢個狀態，就係因為咧，我之後係發現我唯一一個覺得使錢係使得開心就係去旅行，但係呢兩年都冇得去旅行，所以我都係回覆翻嗰個咧。最低消費嘅生活狀態同水準啦，咁樣 係，所以咧，我覺得基於一隻歌咧，聽住嗰個狀態咧，可能係會令到你出現咗一個感覺先嘅，就有一種懶洋洋嘅感覺。當你懶洋洋之後咧，就會撳低咗你嗰個咧物欲嘅，我係覺得會。 今天我不想做嘢，只想懒，可不可轻松阵呢？叹一叹，让时间慢慢变慢。今天要冲杯茶喝，不想哭，订一件馅饼嚟食，爽一爽，继续发梦。放空所有愿望，哒哒哒哒哒哒，莺莺燕燕，岁岁红忙，融融夏风，风风花花，雨雨年年，毛毛朝朝，我问有乜嘢真系需要改变吗？吹不散花蕊跳动在落叶之间，飘仿于生死一刹那，仍维持他的优雅。我念一切真的需要意义吗？生命定团圆。 已跟你享晚餐、啊、当这世界快要沉沦在糜烂之间，天崩地裂刹那我愿跟你可以拥抱这瞬间。 听我有 mention 张俊桥的派台作品《今天我不想做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前年八月十八号的流水式集会案，九个民主派人士被控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其中两人认罪，另外七人审讯之后裁定罪成。法庭今日判处黎智英、李卓仁监禁十二个月，梁国雄判监十八个月，何秀兰判监八个月，欧诺轩判监十个月。另外四个被告吴凯仪、何俊仁、梁耀忠和李柱明各判缓刑一年或者是两年。法官胡雅文批评各被告都是知名人士，他们有能力动员群众参与当日的游行。法官又说，八一八的游行属于预先策划，以疏散为名举办未经批准集结，游行由维园出发到遮打道，规模大而且时间长，明显阻碍交通。法庭认为有关量刑已经考虑到游行活动属于和平性质，以及各被告的背景和良好品格。微千拉面前首席财务官刘家豪在七年间以可擦拭原子笔擅改180张公司支票，不当盗取公司大约2600万元，直至他向上司自白才揭发事件。被告在高等法院承认七项盗窃罪，判监六年八个月。辩方求情时候表示，被告在案发时候因工作压力患有抑郁症，购买奢侈品以减压。被告自知患病不是犯案的借口，自白之后自愿连本带利息向公司赔偿大约2904万，当中包括涉案核数费用和律师费。法官表示，案件涉及严重违反诚信，但若果被告三年前没有自白，或者能够继续掩人耳目，可见他自愿承担刑责的勇气，给予刑期扣减。亚洲多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印度新增超过217,300宗确诊，是过去九日之内第八次破纪录，再多1185名患者死亡，是七个月以来单日最高。日本大阪府新增1209宗确诊，再创新高。东京都多667人感染，是上个月解除紧急事态宣言以来第二高。日本政府计划将相当于紧急事态宣言前一阶段的防止蔓延重点措施扩大至崎玉、千叶、神奈川和爱知四县，并要求民众在长假前避免同疫情扩大的地区往来。泰国再破纪录，新增1582宗确诊，累计增至超过39000人受感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有记者问到，日本网上有人认为日方人员可考虑近期驾驶渔船到钓鱼岛海域，故意造成与中国海警船碰撞的事故，炒作中方挑起事端。赵立坚表示，日方近来放任所谓来历不明的渔船到钓鱼岛海域之事，是当前局势趋于复杂的根本原因。如果记者提及的情况成为现实，只能够说明是日方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处心积虑地想在钓鱼岛问题上碰瓷，升级海上事态，并且是嫁祸给中方。赵立坚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意志和决心坚定不移，将坚决应对日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不法行为。

成啊，如果我而家俾个愿望你，你会希望系咩啊？ 可能头先听完 Manson 首歌之后，成个人嘅状态都系好想懒洋洋，好想自己一个人同呢个世界冇任何嘅关系，唔需要去 fit， 唔使做运动，净系喺屋企睇下片、听下歌、享受下自己一个独处嘅时间就最好。 不愿被人类依赖，不运动忘怀，就享受现恶跟仪态，怎么说我走得太歪？钢铁般是幻象，野兽般是幻象，那角色是幻象。 有啲嘅界线咧系好难去定嘅，咩叫真，咩叫假，甚至乎咩叫啱，咩叫错都好，好似变得越嚟越模糊一样。 就是从未怕去做尴尬，对抗世间纵然会有错。怕死，我怕一熄了灯，怕走失，怕记忆被囚禁，寂寞时流眼泪，混沌时仍畏惧伤痕。天，我怕光，怕太开心气氛，怕太好，怕太假被怜悯。低牌我全揭露，坦率无用退路。Listen now， 就是从未怕去错境界，对抗世界，哪怕屡次失败。就是从未怕你说我太假，我最好就是学习到底。我怕听，我怕讲，我 守则，若太乖被投诉，坦率藏着暗号，谁来揭露？Listen now， 落发型愉快，我要铺垫，对抗世界，哪怕屡次失败，就是从未怕。你说我失态，全个世界淹没，亦未惧战败。 听过食山鸡嘅幻象之后，有今年女新人。他的名字是 Paula 歐子林，有這一首叫做《怕什麼》。 就算錯未會欠我，任你算 当你怕一些东西的时候，很容易会做错决定。望返转头的话，可能会有后悔的。但事情就是这样的了，没得返转头了。做了的决定就接受和向前啦。 Never look back， 冇得翻转头。发生咗嘅事，你冇办法去左右。Never look back， 冇得翻转头。所有伤害，你只能默默承受。Never look back， 冇得翻转头。缺失咗嘅感情，好好地去感受。Never look back， never look back， 冇得翻转头。无论你有几暴露，个世界依旧运行，生命只有一次，何必执着一时？失意只系一件小事，点都会有啲意义。要知道成功系要不断尝试，只要你愿意，永远都有一道大门为你打开。放下包袱，接受帮助，记得讲句唔该，拒绝负能量，想批判，麻烦你行开。心底唔好有低 level， 个个以为自己投海。Never look back， 只能够不停向前。话有死点有死，点解唔努力实现？从来冇谂过会成为一个伟人，只因想做好自己，积多啲阴德，死后有人扫我个坟。面对世俗所有枷锁限制你嘅思想，有口难言，麻木生活只会过得勉强。唔再口不对心，失去自我，日日游魂，逃离封闭密室，燃烧生命继续迈向。Never look back， 冇得翻转头。发生咗嘅事，你冇办法去左右。Never look back， 冇得翻转头。所有伤害，你只能默默承受。Never look back， 冇得翻转头。缺失咗嘅感情，好好地去感受。Never look back， never look back， 冇得翻转头。世事好多，你睇得太重，谂紧对背放空入松练功，气得光大气力向气我谂通，得我讲自己本正，我上发功，打边心就拥抱一切啊，轻松面对无情洗礼啊，真系保证唔靠关系，三十几岁最低调啊，贵族要组同班兄弟，都话独臂救助你就卖力，跟你定唔信呢个氛围，天生二品只眼你不。唔怕你有牙，怕你失手，怕你出丑，我底轮有狗，好似冇乜关系。Never look back， 冇得翻转头。发生咗嘅事，你冇办法去左右。Never look back， 冇得翻转头。所有伤害，你只能默默承受。Never look back， 冇得翻转头。缺失咗嘅感情，好好地去感受。Never look back， never look back， 冇得翻转头。 嘅名字叫做 Neverloo。佢派台作品叫做 Never Look Back。咁究竟企喺原地嗰度踌躇，定系向前行？ 这念头是怪物，不知不觉篡改感受， 都系一念之差。 黑与白，非与是，只碌讲那歪理欲接受，为何最大对懵懂动作一致走枯燥大动？ 叫潘超同人呢首派台作品叫做乖乖。成日都讲话要尝试啦，从错误中学习啊嘛。 如投入了一道试验，尽快抽身得自然，还是你觉天太春水了，浮云还是青春碎掉。 还是是你？ 等到呢首歌派台啦，佢名字系 Emiko 徐家慧，有呢首派台作品叫做《试验》。啱啱一首都系一个可能系广东话歌嘅试验，用到 house track 嚟做到啦。接住呢位朋友嘅呢首歌都等咗好耐啦，继续用一啲电子音乐轻快嘅节奏去做佢嘅派台作品，佢名字系 XP。 Right now, I'm wide awake before it gets too late. Everything seems to be fake, like all the promises we made. All this adrenaline is such a big mistake. You can blame it on me, but I don't care anyway. All this time I spend on you, all the attention. 佢名字叫 XT， 系香港一位女嘅独立电子音乐制作人，有佢最新派台作品 #FF。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以后就截止噶啦。 钟哥， 乜嘢事啊？林慧， 你知唔知晨光第一线主持负责啲乜嘢环节噶？ 崔杰同负责娱乐崔智友崔神厨房，阿 O 有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 to O， 白元浩主理转头话你知晨光 K O L 咯。 咁我咧？ 剩翻嘅嘢，林慧你负责晒咯。 吓、啊，咁我仲使唔使讲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六点到十点有晨光第一线听啊？ 梗系要啦。 晨光第一线，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 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见到你我又揿错掣啦，成日都 你做咩事啊？ 嚟翻个啱啲嘅音乐，唔好意思啊。 你咧，我哋 全城点歌大行动。咁我哋今日咧嘅点歌对象啱啱我哋四点零钟摆咗我哋苏音乐嘅 Facebook IG 啊。 系 点歌对象学神 系咩？你叫学神嘅咩？我叫 P 牌仔。 P 牌啦 ，P 牌啦，即系系，即系同 P 牌仔一样啦。咁啊， 不过学神可以尊重啲， 尊重一啲啊嘛。讲落去好似即系自称又得啦，叫人哋就好似又唔 系 咁好嘅。 咁啊系，咁啊系，你都啱。 系啦，咁你亦都因为即系嘅最近，即系老实讲嘅，不嬲网上面你都有睇过嗰啲 group， 嗰啲揸开车嘅朋友都有互相去分享马路上嘅事件啦。 我好中意睇嗰啲 group， 唔揸车都想睇啊！嗰啲 系啊，我系有啲咧，我都有啲朋友话真系恐怖过恐怖片嘅，其实嗰个即系。系有啲又真系不幸嘅，即系有啲睇完你都觉得心噏嘅，但系有啲咧，即系对唔住都要讲一句，系真系睇完之后会唔小心笑咗。 系啊，有啲太过恐怖嗰啲我就唔敢睇，即系嗰啲即系车祸点样成日炒起嗰啲，我都唔敢睇嘅。咁跟住，但系因为在最近，譬如电视台亦都有节目，即系讲即系学神咁，咁大家又会再又继续 keep 住讨论啦。咁 冇错。 咁我嗰日就同阿斌神都哇系、哦，其实不如呢个都几好啊，呢、這个 topic 都应该几好发挥啊，大家都会遇到啊。 呢排大家讨论度好高啊，都 系啊。你有冇车牌啊？ 冇，所以我好放心讲啊。因为事不关己啊嘛，系嘛？即系如果我有车牌咧，我唔敢讲咁大声，因为我惊我自己都会犯一啲同样嘅错误，即系例如个头又唔望清楚，扭左扭右咁嗰啲。咁但系我冇，所以我冇呢个负担。 同埋每一个揸车嘅人都曾经系。即係有黐個 P 牌啊，應該都有機會啊。舊代嗰啲好似就唔係啊，即係而家啲新嗰啲好多都會啦。咁所以啊，今日我哋點歌對象係俾一啲學神你啊，有冇一啲説話或者歌啊揀俾佢咧？咁我哋見到 Facebook 嗰邊就好踴躍，咁啊 IG 嗰邊都開始陸續嚟緊啦。咁即管就將你哋諗到嘅想講嘅就 message 話俾我哋聽，咁啊最尾都會喺雲雲咁多嘅留言當中揀一首歌。 我已經見到啲好正嘅留言， 我哋先聽咗究竟呢一個事不關己嘅賓神佢係講啲咩咧？ 親愛嘅 P 牌仔，最近睇 Will TV 嘅《學神出沒注意》咧，見到嘉善 B B 英勇而不羈嘅駕駛態度。舞龙啊，撞栏嗰啲几乎都做齐晒，即使可能系节目效果啦，不过对唔住都要讲句啦，的确系有啲吓死宝宝噶。 虽然我明白，对于好多啱啱考到 P 牌嘅马路新手嚟讲，经历咗成个疫情之后咧，你哋由上堂到考车嗰刻，可能已经足足隔咗成年嘅时间，甚至连个学牌都要续期先可以成功考到路试。所以喺马路上边有啲紧张都系人之常情嚟嘅。亦都正正因为呢个原因，所以我先决定唔考车。一嚟而家咧考牌就大塞车，有啲朋友嘅考期咧都要一褪再褪；二嚟牌费又加价，搞到我连买车嘅意欲都下降咗。始终根据我搭车嘅习惯咧 ，call 车的确系比揸车抵玩嘅，起码又唔使挨贵友啦，又唔使搵位泊车啦。而且作为 P 牌仔，架车有咩揩花拆损，要入厂整都好入肉噶嘛。啊，讲下讲下讲完咗 ，sorry。我想讲嘅系咁多位学神，我明白喺学车嘅过程，可能会有师傅大学你一二一二只脚喐啦。不过唔好因为咁样而气馁。大家喺公路上面最紧要嘅系信心。正所谓有信心可夺金，有时太惊青行得慢，反而会吓亲人噶。所以咧，最后我送一首阿 Jude 嘅《醒》俾咁多位 P 牌仔，希望大家揸车嘅时候记得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亦都要记得保持清醒。饮咗酒咧，就千祈唔好揸车啦。宁愿 call 车都唔想揸车嘅奔神上。 怎么睡？还有固执的信仰，还会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爱上？醒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 Oh, 听过呢首啊，你拣嘅 Jude 嘅醒啊， 醒啊，大家醒未啊？呢个钟数揸车真系要小心啲，醒神啲啊吓。 系啦，咁啊，跟住喺头之后都听到啊，其实学就 P 牌嗰、那个都有个界线分别嘅， 系唔同嘅，唔同 系啦，即系可能即系学紧嘅 P 牌就即系啱啱学完考到啦，攞到车牌开始嗰个阶段嘅咁样。 冇错，不过因为喺我心目中其实两种都得嘅。 系啦，咁所以， 但系都系嗰句，我再次强调，其实我冇考牌，所以我先可以讲得咁轻松。 好啦，咁跟住就到我啦。咁啊，究竟我又写咗啲咩俾一啲即系学紧车嘅朋友啊，或者 P 牌嘅朋友咧？咁样样，咁啊，听下啦。 亲爱嘅学神，你好啊！首先，我必须要讲。其实我都是一个学神来的，虽然时间的关系我已经甩了 P 了，但实际在香港路面的驾驶时数呢，绝对是新手的级数。数翻应该都七至八年前了，因为当时份工经常要用车出入不同的 site， 所以就的起心肝去考车。那时我两 tick 才 pass，咁啊，攞到车牌啦，终于，但系我就已经离咗职，所以之后都冇乜揸车嘅机会啦。个牌就一路摆咗喺度，系去到外地旅行先会揸下嘅。但黐住 P 牌喺香港练车都有试过嘅，而当时系唔好受噶，因为感觉上路面上面其他嘅车都觉得我呢个 P 牌仔系一个障碍，成日俾人左咳右咳爬头，越揸就越大压力。试过有一次啊，喺九龙塘附近，啱啱转绿灯，起步要转个大弯，明明我都唔系特别慢啦，就俾后面架车系咁拨我。当时我都问隔篱嘅教车师傅，我系咪有啲咩做得唔好啊？佢就同我讲冇事嘅，佢系见你 P 牌先至恰你嘅啫，唔使理人哋嘅，自己揸好啲就得啦。所以我今日写呢一封信俾学神呢，其实都系想帮你哋讨回一个公道嘅。因为听咁多身边揸车嘅朋友讲，香港路面上面最危险嘅其实唔系 P 牌，而系一啲路面经验少嘅司机，例如系 holiday driver 啦。佢哋 P 就甩咗啦，但系又未必好熟路面，咁先牙烟啊！大大个 P 字贴喺度嘅，大家都有晒心理准备，知道你系咩料啊！问题是没有 P 的话，其他司机根本不会知道这架车是什么状况。都是朋友说啦，有时真的在后面认真望一望，才会可以发现到前面的司机掂不掂的。不过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啦，没了个 P 字就一视同仁的啦。就好像乐坛都是的，新人不就是 P 牌这样咯。大家都会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嘅。但当过咗新人嗰一年，游出大海之后，所受嘅对待其实同其他前辈冇乜分别噶啦。所以好好珍惜 P 牌嘅日子啦。最后啦，喺我写呢封信嘅时候，我都问咗一位揸车多年嘅朋友，有啲咩意见俾 P 牌嘅司机。佢个回复系咁噶，夜晚凌晨都系一个几好操车嘅时段，路面相对冇咁繁忙咧，都可以熟习下嗰种感觉。不过唯一要小心咧，就系啲快车啦。始终有啲人好中意半夜开晒喇叭焚住歌咁样兜风，其实都系噶。有时夜晚喺房嗰度都会听到有啲疯狂嘅司机喺绕道嗰度飞驰，所以都系嗰句啦。小心驾驶啊！好中意揸车但养唔起车嘅波成上， we'll be right back. 尽成住崩坏，空在着色，问为何像牛郎织女丝，面挂 有啊，即系刘颖婷呢一首《狂人日记》啊，正所谓咩啊，一条湿滑嘅司机同埋疯狂嘅马路， 咩啊？咩中古时期嘅广告嚟噶？ 唔 识， 冇听过啊？ 冇、 啊，一条湿滑嘅路面同埋疯狂嘅司机就好容易出意外啦，咁样。 哦， 你冇听过咧呢、啊這个？ 你一咪又话俾我听咩嚟？完全唔明啊！ 系啦，咁我哋睇下网上面一啲 Facebook 留言，有啲都好笑嘅，有啲听众就话拣哥哥嘅妒忌，因为佢仲未考到啦。 系， 都有啲朋友讲郑融嘅红绿灯啦。咁， 仲有啲系头要有尾摆啊，拣，因为佢话咧学神一拧头望我镜咧，架车就摆，哇！呢个好有画面。 但有一首我系觉得好好啊， 冇错， 因为呢一首我估唔到我哋会揾得到啊。 系啦，同埋呢一首咧就其实唔系点俾学神或者 P 牌仔， 咁简单 系，系点埋俾一啲即系过马路嘅人士，大家都要小心啲啊！ 但我觉得呢个歌咧，虽然嗰阵时出现咧就俾过马路嘅人啦， 嗯， 但其实咧个歌词里边系讲到揸车大晒咁噶，但其实今时今日唔系噶啦，你过马路定揸车，你都要留意啊！做人系要忍，叶丽仪。 望快一等，鲁莽常会出意外，做人系要忍，咪盼望快一阵，会延误你一生。行人难同汽车斗撞，急躁求至今。 就系呢句啦，话行人同车好难斗撞，咁但其实又唔系真系咁样样噶。都是那句啦，大家一起用路面的话小心啲啦。呢只歌好正，我觉得个 mood。 大家记实啲歌词啊。 呀，一至六点半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前年八月十八号流水式集会案，九名民主派人士被控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当中两人认罪，另外七人审讯之后裁定罪成。法庭今日判处黎智英、李卓仁监禁十二个月，梁国雄判监十八个月，何秀兰判监八个月，欧乐轩判监十个月。另外四個被告吳凱怡、何俊仁、梁耀忠和李柱明各判緩刑一年或者是兩年。 法官胡雅文批评各被告都是知名人士，他们有能力动员群众参与当日的游行。法官又说，818的游行属预先策划，以疏散为名举办未经批准集结，游行由维园出发到遮打道，规模大而且时间长，明显阻碍交通。法庭认为有关量刑已经考虑到游行活动属于和平性质，以及各被告的背景和良好品格。前年8月31日集会的案件，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民主党前主席杨森以及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早前承认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刑，黎智英被判囚八个月，杨森被判囚八个月缓刑一年，李卓人被判囚六个月。法官胡雅文表示，由于黎智英与李卓人在本案和818案的案发时间只是相距两星期，决定两人在本案刑期其中的两个月和818案分期执行，余下刑期就同期执行，两人的刑期合共是14个月。秀茂坪宝达村发生致命火警，四死两伤，四个死者来自同一家庭，年龄介乎两岁至47岁，至于60岁男户主就成功逃生，目前情况危殆。另一个住在其他楼层的住客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情况稳定。警方初步相信是单位客厅一张电动按摩椅的充电池首先起火，之后蔓延至梳化和其他杂物，屋里面的人逃生困难。消防亦都成立专责小组调查起火原因。现场是达起楼五楼一个单位，凌晨三点几起火，消防在单位内救出四个人，当中一人当场证实死亡，其余三人送院时昏迷，抢救之后不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晚间和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同一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近惠苑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现在仲是间封紧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律伦街那段车多的龙尾排到去圣佐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过了欣怡花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钟益良。

一个星期一次的 EDM Friday Mix， 每个星期五的最后半个钟头会有我去做一个一些电子音乐的 mix 送给大家的。而今天这个呢，建议大家开大个喇叭去 check 下你的 bass 得不得。今天这个 mix 是揀来一些 bass music 的。你揀嚟嘅咧係一個二人嘅組合，就係 Duke and Jones， 有呢一首叫做 Lost in Motion。咁其實 bass music 都有好多啦，譬如大家有時聽嗰啲 trap 啊、dubstep 等等都係啦。咁其實仲有好多，譬如而家呢一首啦，偏向譬如 drum and bass 嘅咧，都係屬於其中之一類嘅 bass music。咁喺呢兩位咧嘅 base 都係喺曼切斯特，咁但係佢哋得意起家咧就唔係淨係音樂咁簡單，而係網上面一啲嘅短片嘅。嗰時有啲互相整蠱嘅片啦，亦都有一啲加啲 auto tune 落一啲 random video 嘅一啲片，咁但係佢哋嘅歌咧都係好好韌嘅。为你介绍咧叫 Company 啊 ，KOMPANY， 一位嚟自 LA 嘅 dubstep 制作人啦，咁啊有呢一首作品叫做 Nibiru， 而 Company 最出名咧就系 Sound Design， 大家可以听下呢首作品。 据说咧，佢喺做歌嘅时候都系睇下嗰期咧听紧一啲咩嘅 mix 啊，啲咩声音，然后尝试用电脑就砌啲声出嚟。所以听到佢作品咧，除咗有节奏之外，里边加咗好多嘅一啲 effect 啊，啲声音落去咧，成为咗佢好独有嘅作品。呢位朋友名字叫 Peekaboo， 是美国的 Dubstep Producer 嚟嘅。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叫做 Babatunde， 是一个神明的名称嚟嘅。咁同佢合作做呢首歌嘅咧，亦都有叫 G-Rex 嘅朋友。咁啊，两位其实当初合作咧系 remix 开始做起先嘅。 听下呢一首系 Lemonade 嘅作品，叫 Mula。而 Lemonade 系其中一个真系非常之中意嘅 bass music 嘅 producer， 因为佢啲声系好好应，而且非常之丰富嘅，而好认识力场嘅就头先你听到嗰一段咧，有一啲好似一种生物嘅叫声啊！我谂喺佢嘅作品里面可以称之为叫做 cyber whale， 即系一啲叫电子嘅鲸鱼。而呢个声音都几独有喺佢嘅作品当中嘅。要讲 Bass Music 而家其中一位大家都我觉得都叫尊敬嘅 producer， 你应该要数到 Excision， 因为佢早几年搞咗一个音乐只系专系 Bass Music。咁我嗰个音乐只名字 Lost Lands 啊，咁啊初头去认识呢一批嘅音乐人制作人 DJ 都好啦，就系睇呢一个 Festival 嘅 Line Up 嘅。咁而家有埋自己嘅 label subsidiary， 就更加簽咗一啲有 potential 嘅 bass music 嘅製作人㗎嘛，又可以再 promote 多啲出去。咁而家聽緊呢一首亦都 Excision 有份製作嘅，叫做 The Last Time。跟住为你介绍呢位都系签咗喺 Excision Subsidia 旗下嘅一位，其实佢系香港嘅一个 producer， 叫 Cyrus Gold 啦。呢一首作品叫做 Other Side。佢吹咗歌嘅时候出咗个 post 嘅，好劲嘅。佢话大家嘅电子音乐嘅 drop 咧，可能两个 drop 都系同一个，但佢就话我整一首三个 drop 都唔一样嘅歌俾你享受一下。 兴趣可以上网 search 呢位朋友，香港嘅电子音乐制作人叫 Cyrus Gold，C Y R U S G O L D 送俾你最后一首歌有 Other Side， 下个礼拜一见。